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喺4月15号咧，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嘅主任夏宝龙咧就亲自咧就向全香港咧发表一篇致辞，就叫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不断谱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咁呢一日呢係點解要咁樣講嘢呢？原來就係香港特區2025年叫做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嘅一大盛事嘅開幕式。呢個呢首先你要注意呢個名稱，叫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啊就唔係淨係對啲中學啊、小學啊、幼稚園嗰啲呢個個禮拜同個個月。呢、这个全民呢是包括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呢十岁八岁的小路仔，亿万富豪同埋呢露宿的那些，只要你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都要有这样的义务呢是肃立呢去接受教育。这个这个全民的咩国家安全教育有没有必要呢？一阵我哋再讲，只不过咧呢篇主题里边咧系有少少咧系杀气，呢个咧就系包咗一句说话，就系美国呢一个关税啊，呢个攻势咧就唔系要我哋嘅税嘅，系要我哋嘅命嘅。呢句说话咧非常之生动，我认为陷入咗喺呢一篇好多八股同埋空泛嘅名詞啊，喺呢一種好典型嘅官樣文章講話裏邊咧，喺呢一句要税唔要命，定係要命要税咧，係來自最高人物啊嘅口授。嗱，你要聽啲睇呢啲官樣文章，你要識睇啊。點解突然間飆咗句咁嘅嘢出嚟咧？係美國今次唔係要關税，係要命咧？同埋係標點咗兩個人物。一个呢就是庄世平，一个霍英东，两个已经过了身的香港富豪，特别赞扬他们呢是爱国。这个在留白之处又暗中批判和警告着哪个和哪些人呢？这个才是重点。首先这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是不是太过强调了呢？是日日仲喺度讲緊国家安全呢，你就叫而家成个香港警察嘅呢个特区政府呢就向呢个方向呢日日快马加鞭。点解你唔另外搞一个响应陈茂波最近讲嘅说话搞一个叫全民呢自由贸易港嘅教育日呢？点解你唔叫特区政府平衡少少讲返下全民搞好经济嘅教育日呢？嗱，呢啲而家日日喺度讲緊咧，国安法、国安法、国安法，呢个咧就暗中系回应咗香港另外嘅一啲，譬如话呢个喺前嘅香港嘅行政局会议员范徐丽泰同埋前教育局局长张炳良等人都先后咧系最近呢半年讲过，唔需要讲咁多国安法噶啦。国安法已经喺度立咗法啦，而家应该全民呢係讲多啲经济。只不过唔係喎，而家全民话要日日仲要强调国安喎。嗱，呢个就令我諗起呢，呢个係1976年嘅中国大陆呢係毛泽东江青统治嘅时候呢，日日喺度讲緊阶级斗争嘅。毛泽东未死嗰时呢就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当时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就讲紧，都要经济要生产活动。而毛泽东呢突然间醒起的时候就叫周恩来和邓小平那些 shut up， 现在仍然是要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你讲紧经济生产呢，就即是叫做只拉车就不看路。这个令我呢是想起那阵时。当然直到毛泽东死亡，邓小平出来了。 佢又一锤定音啦，就话而家唔再讲阶级斗争啦，而家应该讲经济生产建设啦，应该讲改革开放。嗱，呢啲系一种中国病嚟嘅。呢、這个中国病咧，系每一代咧，系都会反复咧，系会发作。嗱，而家香港咧就日日喺度讲紧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嗱，当然有啲人唔同意，话讲得未够多，因为点解啊？仲有软对抗，仲有咧系美国佬咧系埋布咗嗰啲咁嘅火种咧喺里边。啊，特别系 Donald Trump 而家咧系进入咗战争时期。嗱，所以到底而家你中国香港特区嘅定位喺边度咧？你叫啲下边嗰啲中国人同埋官僚啊，你一讲话强调国家安全嘅话，必定向嗰个方向矫枉过正。毛泽东亦都讲过，唔使惊，我强调阶级斗争，唔怕矫枉过正。结果点咧？1976年，啊，中共自己承认，华国锋上台之后承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嗱，而家中国香港咧，系又系进入咗一个我认为啊，吓本人嘅孤陋寡闻吓，而系显浅嘅经验咧，进入一个咁嘅循环嘅结界啊。嗱，不过咧呢篇讲话咧系杀气腾腾，里边咧系对某啲人系唔客气嘅，系咪啊，鲍生？ 系啊，今次咧夏宝龙咧嘅致辞咧，除咗杀气腾腾之外咧。里面有好多细节咧，我哋要值得担心嘅，因为喺我哋前几集咧，我哋先至啱啱讲完，话陈茂波啊或者施永青先生咧，佢哋咧对于香港自由港嘅位置啦，同埋佢个优势咧，系有啲独到嘅见解。孤物论最后做唔做得到咧？起码佢哋都敢直接讲出嚟，嗱，话俾全香港人知，而家嚟紧咧有条咩嘅路要行，就系香港要继续秉持呢个自由港嘅措施，唔好。实行呢个报复性关税，亦都唔好惹怒呢个美国人，结果咧就将香港同埋中国大陆嘅处境咧揽炒。咁我已经讲过啊，呢个系另类嘅东南互补条约。咁点知今次夏宝龙嘅讲话咧，里边啊数落呢个美国嘅恩将仇报啦。咁佢就里边咧洋洋好多字，咁就话咧香港对美国对香港嘅贸易系顺差2700多亿美元，竟然咁样都要向中国香港加征关税咧，咁就系唔系要佢我哋嘅税啦，系要我哋嘅命。咁呢度咧跟住落去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共产党嘅八股，亦都攞咗庄世平同埋霍英东嘅例子啦。呢度我唔重复啦。佢临尾嗰度咧，佢就话呢个关键时候出卖国家利益，替敌人摇旗呐喊，香港同胞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亦都背负历史嘅骂名。喺第二大节面前要特别清醒。嗱，佢意思即系话咧，其实香港咧要同中国大陆国家系要站在同一阵线啊，唔可以咧啊，即系为敌人呢个摇旗呐喊。咁其实系咪暗指啊陈茂波所讲嘅继续零关税啊，唔对美国嘅报复式啊？甚至咧，施永青先生所讲嘅啊走水货，呢啲全部咧都系暗中资敌咧，即系话继续帮美同美国人做生意，继续俾美国货咧源源不绝咁样咧进入香港，而系唔需要接受呢个反惩罚性嘅关税。咁系咪同中国大陆唔系企埋一齐咧？嗱，我唔知道，所以呢篇个讲话咧，我觉得有啲推香港去死，或者系令到陈茂波唔敢继续用自由港呢个咁嘅身段咧，去同美国人做生意咯。 我觉得又唔需要担心嘅，担咩心啫？呢条路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自己拣噶嘛，系嘛？你唔需要同阿陈茂波担心喎。啊，呢个叫自由贸易港呢样嘢啊，对香港，香港对美国零关税呢样嘢，到底符唔符合而家夏宝龙要求嘅斗争精神呢？咁夏宝龙同埋佢上面啲人当然唔会讲到明啦。咁下面你哋自己揣摩咯。各党各派啊嗰啲咧，啊工联会小花啊，你可以认为啊，系而家只要维持对美国单方面香港嘅零关税咧，就已经系一条投降主义嘅路线。正如呢位小花曾经讲过，啊呢个民建联啊创党人啊，啊曾玉成啊喺关键嘅时候就要出嚟造反。嗱，乜嘢叫做关键时候？乜嘢叫造反？吓，当初曾玉成只系讲过23条嘅立法唔需要咁难，咁嗰个定义系咪叫造反？ 在这些极左的小花里面呢，他就已经裁决你是造反。所以现在这个夏宝龙讲话里面呢，仍然是强调斗争。那么斗争是不是可以吸引外资呢？那就你想你。总之他那天这番这样的说话，他就要交货。啊，这个就是中国特色，现在中国香港特区现时的政治气氛。咁所以要靠下面各部门各山头去揣摩，你唔需要咁样吓陈茂波。 吓两吓呢，我唔系吓佢陶生啦，有白纸黑字啦。因为嗰篇致辞里面有两句，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地与国家站在一起。咁如果你虽然有基本法的保护啫，咁但係国家而家系反征緊 125% 嘅关税嘛。咁你而家你香港零关税，咁你系咪同国家站在一起先？咁咪好明显唔系啦，因为你继续同佢做緊生意，即系好似最简单即系小学鸡咁样。喂，我同呢个同学仔已经绝交啦，咁你仲继续同佢一起去食饭，一起去打千秋。咁你系咪同我站在一起啊？咁梗系唔系啦。所以呢两句攞命嘅地方就系话，而家系大是大非啊，唔系讲基本法啊。人哋要攞我哋条命啊，所以你坚定地要与国家站在一起。呢句说话唔系讲俾普通市民听噶，普通市民冇得选择，你都一定要系站在一起噶啦。啊，咁但系陈茂波同埋施永青，咁呢个时候 仲有好多人 同国家站在一起咧，陶生。 仲有好多人啊，呢句说话冇错嘅。啊，在大是大非面前，系一定要坚定地同国家站在一起。嗱，呢句说话应该点解释呢？可以话针对近日咧，喺香港有啲人如获至宝，话而家你要坚守一国两制。既然呢个特朗普对中国咧系施行145% 嘅关税，香港咧维持自由港免关税，系可以叫啲美国人过嚟买劳力士，系咪啊？系嘛？就可以啊，系将佢建为一个购物天堂，可以恢复啊以前嘅走私港。嗱，你購物天堂，你吸引啲咩人？咪吸引啲美國人咯。走私港，你想走私咩咧？咪走私美國貨咯。咁呢個算唔算啊？大是大非面前啊，係你冇同中國啊，係堅決地站在一起。嗱，我要話我有啊，我有站在一起啊，我一路咧，我唔將啲仔女送去美國啊。我十年內咧，我唔去美國旅行啊，我唔會去迪士尼啊，我唔幫襯嗱。咁你呢个算係站在起，但唔够坚定囉。点样叫大是大非，嗰个定义呀，嗰个范畴喺边度，站在一起同埋坚唔坚定，呢个交由边个去裁决，係由香港特区律政司呀，定係由终审庭法官张举能呀，定係由大公文会嘅评论呀，定係由工联会小花陈明恩议员。这个呢就充满争议同埋充满趣味嘅。这个呢就会令到香港特区呢各自各个界别呢你自己去揣摩。你一揣摩包括嗰啲新闻界写社论嗰啲呢，你一揣摩自然就会惊，就自然向后退缩三步。所以你要睇下夏宝龙呢个重要讲话发表之后，中国香港特区的陈茂波仲会不会呢是日夜强调，或者香港特区政府对外宣传仲敢不敢日夜强调香港是一个免税港。 好凶险啊，陶生。你去到最后那段呢仲有两句。 你宣布香港免税港，即是强调跟香港跟中国不同，是不 是 你强调香港跟中国不同，咁而家讲到明啦，而家唔系要你啲税，系要你条命。唔同在边度啊？唔同唔使关税，咁呢个系咪大是大非嘅时候？你唔够，你冇同佢企在同一条线呢？嗱，呢个我唔知啊，我提问啫，我小学生啊，小学三年级啊，听书唔明嘅地方自然要举手问啦，系咪？ 呢啲 simple sentence 即系简单句子啊。嗱，如果一句头先嗰两句都唔清楚咧，不如我朗读埋最后佢完结嘅时候嗰两句。佢话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面前，写小我。为大我，用实际行动爱港护港，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咩叫小我，咩大我？好简单，香港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者发展，甚至民生，你哋份工叫小我；国家安全为之大我， 即系话喺利益同埋民族大义面前咧，你唔好为咗保住香港呢个小小嘅豆丁嘅地方嘅经济发展利益而牺牲大我，即系成个国家嘅命运同埋咧嗰个国家安全。所以我觉得夏宝龙其实唔止讲咗一次，系讲咗两次，系用紧呢个反复嘅语气同埋内容，唔系暗示，系明示，话俾特区嘅官员知，而家你哋做嘅决定咧，唔系为咗你香港一个地方，是为了全个国家，这个就叫舍小我为大我。所以我觉得是陈茂波呢看完这篇致辞讲话的时候应该没得瞓的了，应该。 如果这样呢就较为严重了一点咯，是不 是？ 是啊。那就是说在此四月十五号之前上边或者任何官方叫你要搞好经济要呢吸引外资吓话咧，要继续要巩固香港呢个叫国际贸易大都会要继续恢复呢个国际金融城市啊。嗱，呢啲咧全部要为一样嘢让路，就系对美国嘅斗争。 冇错。 你话你要咧将香港建立为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城市，而家话俾你听，国际金融贸易就唔使如美国啦，因为而家美国想攞中国条命。香港亦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你就算现在你要建构国际金融贸易城市，你应该要 minus, 要减了美国。好啦，减了美国现在大镬了，欧盟呢是似乎跟美国行在一起。因为最近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是对李强讲就说喂你要跟美国协商是吧，欧洲仍然是会反倾销的，反你的中国货倾销的。咁而家喺美國加歐盟咧，你係咪應該由嗰個叫做還原或者恢復國際貿易城市嗰度咧，將呢兩大忽減咗佢？咁即係你個國際變咗係越南、柬埔寨、老窩。但越南、柬埔寨、老窩咧都已經先後向特朗普投誠啊，就話咧唔對美國報復。咁你對美國鬥爭啊呢條線啊，係到底咧係畫喺邊度？是不是连东南亚而家都要睇埋习近平主席去埋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之后，再由内部传达俾中国香港特区，是报告今次嘅访问成果，然后呢就话俾中国香港特区陈茂波听，对国际嘅斗争你仲使唔使预埋越南、柬埔寨同埋呢个马来西亚。嗱，呢个咧比较紧张少少，你知唔知？因为咧，佢而家讲到话要攞命啊，所以呢个讲话咧系应该系推翻咗以前啊，系咁多年啊呢个恢复呢个动态清零结束之后咧咁多年话要你恢复经济建设嗰啲，所以呢个等于系一个进入战争状态，系咪？呢个咧亦都难怪，因为 Donald Trump 已经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咩叫紧急状态？美国嗰边 state of emergency。所以我成日话啲人唔识听，喂，就算美国人嗰啲左派嗰啲舆论，你仲喺度吟吟沉沉闹 Donald Trump， 你哋选出嚟嘅美国总统已经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乜嘢叫紧急状态？当一架波音747嘅飞机用紧四部引擎喺高空30,000尺嘅时候正常飞行，突然间四部引擎里面有两个引擎咧系失灵。唔再运作，剩返两个引擎，然后架飞机呢又遇着气流左摇右晃，嗰阵时喺个驾驶室里面个机师就会话依家呢係进入紧急状态，而家呢请你哋呢係勒緊安全带，同埋上面呢会有氧气筒跌晒落嚟，然后呢嗰啲空姐同空中少爷呢就要呢不断奔走，仲要同提点嗰啲乘客你要进入一个叫 state of emergency 啊，嗰个咧随时应急嘅状态，就系当四部引擎有两部而家唔喐，而家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嘅时候，夏宝龙呢个讲话亦都系认同通知中国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一旦进入紧急状态咧，即系正常状态里边嗰啲嘢咧就完全唔计数啦， 你而家嗰个标准就系紧急状态嘅标准，系咪？ 另外咧， 可唔可以咁理解？因为你已经讲到话美国想攞命啊嘛，想攞埋英国命、香港嗰条命啊嘛，系咪？ 其实系动员打仗啊！阿夏宝龙所讲，嗱，如果都唔清楚咧，不如我哋又比较一下喺同场国家啊安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嘅时候，李家超讲乜嘢，你就知道咧。点解我成日担心佢哋出事啦？因为李家超里面咧，虽然都有讲到美国咧系肆意妄为啊、狂态啊，加咗呢啲关税，但系咧佢批评美国嘅语气同埋用字咧，比起夏宝龙，大家分辨一下，佢只系话咧最荒谬嘅系算术都算错了，啊话美国咧就满口歪理吓，跟住冇嘢啦。冇再讲美国或者任何嘅部分，淨係讲好多香港点样呢应该做好自己嗰啲，我唔重复啦。但係你对比返夏宝龙，佢用咩字眼呢？霸道霸凌、丑恶嘴脸、潜龙技穷、歇斯底里，跟住仲话唔係要税係要命。嗱，你諗下，如果两个拼埋一齐，李家超嘅言论係好温和嘅，温和到呢係俾位對方落台就話、哎、你哋計錯數啫，而唔係講緊夏寶龍係要攞命啊！咁即係話咧，李家超咧嗰個政治嘅觸覺同埋佢對個情況嘅判斷咧，喺夏寶龍眼中係錯曬，因為你仲係講緊關税嘅數學題啊！夏寶龍已經講咗唔係税啦，係攞命啊！再講到落去，其實意思即係打緊仗啦，全員總動員啦，要你哋國家特區香港咧犧牲小我，要成就大我。你諗下個層次係高幾多倍？所以李家超嗰、那個個説話嘅內容，加埋陳茂波咧，如果我代入夏寶龍眼中咧，係覺得你哋做緊乜嘢啊？你哋知唔知道發生緊咩事？仲係講緊關税？唔係關税啊，係講緊打仗啊！ 李家超都讲咗一句，佢话真正嘅对等呢就系125:125或者0:0。佢呢句系咪暗示陈茂波所讲你香港用零去对美国嘅125嗰个 percent 呢条算术系计唔通呢？系咪即系暗示财政司司长应该将零变做125，先至符合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系同喺大是大非面前同中国系坚决站在同一阵线呢？嗱，我唔知啊。嗱，呢个佢哋自己开会咧，星期二行政会议佢哋自己倾一个方案出嚟，倾一个统一嘅立场啊，系咪之但系咧，呢、這个讲话咧个精神啊，语气啊，同埋用字啊，喺呢三个 level 嚟讲咧，非常之重要，系值得咧中国香港特区咧，系政府高官同埋全民咧，全民记住啊，包括啲新移民啊，九间大学嘅校长啊，系要深入学习。佢系415讲话，呢、這个415讲话咧，系喺香港特区嘅历史上咧，我觉得系一个里程碑嚟嘅。由今日开始咧，就不但系政府啦，同埋咧中小学咧要加埋啊，学习呢个讲话。然后咧，嗱，但问题系唔知个我唔识嗰啲先生点改，点样解啊？佢里边点解？佢里边因为你同啊李家超同埋陈茂波，你头先所讲一轮咧，就太多矛盾啊，系嘛？你有因为中国香港特区咧，我都知道。佢哋而家好努力咧，喺度快步跟上，想學做一個中國人啊！咁佢喺學做中國人嘅過程裏面，有好多思想嗰度咧，學大陸話齋就跟唔到大隊啊！ 梗係啦， 跟唔到大隊咧，咁有時佢又要睇下大公文匯。只不過咧，有時啊，好似嗰個局長發展局局長咧，又話大公文匯咧係唔代表咧一篇稿咧唔代表佢嗰個報紙嘅立場，嗰、那個叫明日大魚啊嘛。明日大魚以成明日黃花嘛，凌漢豪局長又話：誒、 那個大公報嘛，嗱呢個夏寶龍啊嘛，嗰三個字唔同啊，依、這個叫夏寶龍啊，唔可以唔理啊。 我知啊，你可以唔理，但係中間有一條啊，就係將呢啲條文啊係清晰解話嘅橋梁啊，你知唔知？而家講緊橋梁啊，邊個去做橋梁咧？係大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咧，定係大公文會咧？定系工联会小花陈明恩议员呢？呢、這个桥梁，因为呢个讲话里面有太多嘅关键名词啊，系唔得好听，唔系好清晰啊。 例如在大是大非面前怎样跟国家要坚定站稳同一立场啊，这些呢 是 那个关税又算不算啊，这个有港版国安法啦，23条这个已经是站稳了立场啦，是吧，那么算不算啊，是吧，那么同埋是不是所有的由今天开始所有的地产商你哋卖亲啊，大约如果价值一亿以上嘅物业咧，系你要上报上边嘅呢个港澳办公室咧，中国国务院啊，呢啲唔知啊嘛。 喂，最简单， 所以要啊李家超啊、行会啊、叶刘淑仪等等啊，要出嚟做桥梁啊，要指引一个方向，一行差踏错好大镬嘅。 嗱，点样叫坚定同国家站在一起咧？譬如话而家传出嚟啦，就中国咧就唔再入波音嘅飞机同埋佢哋嘅零件等等。咁呢样嘢香港系咪继续做先？如果继续你系同波音做生意，咁即系唔系同坚定同国家站在一起咯？如果反制嘅关税你又唔动用，你又继续同美国做生意，咁呢个国家安全咪漏咗个窿咯？系嘛？喺夏宝龙眼中啊，夏宝龙眼中唔系我眼中啊， 唔系大嘅啦，细嘅咧，乃至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咧系咁啱好咧，前几日咧佢走出嚟挑机喎。去九龙嘅闹市嗰度系买鱼蛋，系咪啊？ 系 咁，个个都知道佢系美帝国主义喺香港嘅头头啊！咁佢帮衬鱼蛋嗰个鱼蛋档嗰个食肆嗰个阿婶啊，做唔做佢生意咧？ 啊，冇错啦！ 当时你收佢钱，你卖串鱼蛋俾佢，等佢有机会做呢个宣传、政治宣传。咁呢个卖鱼蛋嗰个熟食档嗰个阿婶啊，佢个立场系咪唔够坚定咧？嗱，佢自己谂啊，嗱，我唔知啊，我冇。 做咗电影发行商，而家中国大陆都话限制咧荷里活电影进入，咁而家嚟紧嘅职业特工队啊 ，Black Pitt 嗰套 F1 啊，咁你入唔入咧？系嘛？你 系 咪继续做咧？喺香港 上唔上映咧？ 系啦， 系嘛？ 想唔想问啊夏宝龙咧？ 咁啊，戏院啊，旺角朗豪坊放嗰啲戏院仲放唔放呢啲电影咧？嗱，呢个如果我放，系咪唔够坚定咧？嗱，呢啲全部唔需要问夏宝龙，夏主任好忙嘅。讲完之后佢走咗啦。啊，你叫佢哋问李家超啊，问埋啊阿叶刘淑仪，同埋问阿陈茂波啦。暂时咧，嗱，你特区政府应该成立一个夏宝龙四一五重要讲话吓，嗰、那个叫定义解释临时委员会。呢、这个委员会至少有三个人，一个李家超，一个叶刘，同埋一个陈茂波。或者加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我觉得都好重要。嗱，四个人或者加埋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因为佢喺嗰度把关嘅。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咁然后咧你全民啊嘛，750万人各行各业，你每一日你做每一样嘢或者每一个商业行动，你符唔符合呢个四一五讲话精神咧？你问一问呢个委员会，我觉得咁样好啲。因为如果唔系咧，大家会引起好多嘅误会，系咪啊？ 嗯，冇 错。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或者《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记得订阅我哋《风云谷》啊，留言同埋 like， 多谢。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 话。